会呀、啊？ 快去！ 哎，哎。 着了。您请上座吧，今年是连升三级呀。 了，你来看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来了，这不会是做梦不成？ 哎，胡老爷，要不是这场大水，姑奶奶也不会到这儿来用功啊。 好福气呀、啊，在这儿当老伴你还穿这么好的衣服，真是好，真是极了。 哎呀，是啊，你既然在此为奴，你可穿这样好的衣服吧？ 哦，我明白了， 像是你总是什么下贱之事，穿不得我夸一回家那。 全家，你反而倒跟我玩起命来了。 老夫人啊！ 的 合作。 那索林囊就是赠给他们的。 是啊是啊。你们听过来听过来。 为什么呀？当初大都之事， 我还记得。 我们认输了不就完了吗？如今找家福了。 你们变怎么样啊？ 那好的好，小孩过来。你们俩 多大了？ 我们五岁了。 好，正好二位大姑。 这位乡下提携啊，欢迎一见这位姑娘。当年我吃家之事，受尽世态炎凉，在春秋之笔日，多梦是娘子，怎么苏令啊，我夫妻才有今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王银秋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绍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了。